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台湾呢，最近哈，在多元成家之后，又有一个相关家庭的立案是遭到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讨论哈。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叫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关于什么呢？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关于代孕是否合法的一个讨论。哎，如果说这个草案通过的话呢，台湾哈将可以把这个代孕以立法的方式把它合法化。这样的话，如果这些不孕不育的夫妻以后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去付出一定金钱的这个代价，去雇一位孕母，借用他人的子宫，用自己的这个精子和卵子在他人的子宫里面生出一个自己的胎儿，并且作为自己的子女。 嗯，当然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条件必须得符合才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所谓的代孕哈。首先呢，夫妻呢必须是经过医学鉴定确实是认为不能够生育，而且呢夫妻至少有一方呢他需要提供生殖细胞。提供代孕的人员也有要求，必须是20到40岁之间，而且你必须曾经有过生育经历，而且是要台湾籍的女性。代理者呢仅仅是提供代孕，因为其实以前也听说过代孕者像在美国有的可能还会同时提供卵子，但是台湾这个法案的修法呢，就是说代理者仅仅是只能提供代孕，对，并且说呢，寻求代孕的委托的夫妻和代孕者之间呢，必须要签订代孕的契约，需要向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来申请，双方的条件和契约内容呢，必须经过审核通过之后被允许才能够实施代孕， 是， 而且呢还规定说，因为要避免代孕所谓的这个行为物化，就有些立法会委员就提议说，应该限定代孕的次数，并且要纳入所谓的互助的精神。当然现在也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阶段，因为其实这个讨论呢在台湾也分可以说呢是一路很坎坷很波折，从2004年就有开始讨论，但是因为在台湾经受过非常多的反对意见，尤其是一些妇女儿童和这个妇女和儿童的组织非常大的反对的声音，所以到之后呢就一直是搁置的状态。 是这个台湾之前曾经以公民会议讨论的形式哈，讨论了这个问题。那法律上的现状呢，代孕在台湾不能够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台湾的这个政府机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哈，是阻止这样的这个行为在台湾来实施。因此呢现在很多这个发起者更愿意称之为它一个合法化的一个过程。那刚才说了，一方面在台湾，相信其实在别的地方大家也可能有所这个感受，这个不孕不育的夫妻对于这种后代的追求，这种愿望是非常非常的强烈。虽然说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但是还是有一些夫妻他虽然经过这些治疗仍然不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来产生下一代的话，他就只能够通过借用他人的身体来这个生育下一代。那在台湾可以说是有不少的这个市场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在伦理、在法律乃至在潜在的社会影响方面哈，现在还有一定的争议。因此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为大家把这个问题展开来细细的瞧一瞧。首先我们来听到是支持或者说追求这个人工生殖合法化的这一方，来自台湾这一位呢也非常的有名了，在台湾他是和信医院的药剂师啊，名叫陈昭姿。陈小姐呢自己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孕不育的这个受害者，但是呢她一直在追求人工生殖，最后也没有等到能够在台湾合法化的这么一天，她最后是选择了一位选择了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么陈女士现在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支持者哈，来支持代孕在台湾的合法化。我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来说的。 是，谢谢大家的关心哈。这个像这个代孕的这个制度啊，在欧美国家已经行之多年哈。这些国家比较没有东方国家所谓的传宗接代的这种观念或压力或这样的意识形态所主导。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代孕是可以做的呢？基本上他们就是从人权的观念啊。那如果说回到这个三个人的关系，生母、代理孕母跟孩子啊，这个代理孕母，我是请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像古代的中国，很多人他孩子出生因为妈妈没有奶。那他就用奶妈来奶这个孩子，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尝试去思考哈，就是这个妈妈也许没有一个健康的子宫，让这个孩子能够居住，能够很温暖的住在那边安全的十个月，所以她必须借助另外一个健康的子宫。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个人认为很多想法就是说要这样的去思考，就是她是一个奶妈的一个延伸，那孩子在那边住了十个月之后，她就可以见到她的父母亲。那很清楚的啊，这个华人他们重视的这种所谓的血缘的观念，这个孩子是让他的精子卵都来自未来要收要照顾他一辈子的哈，就是父母亲，就是所谓的亲生父母亲。所以我认为这个在东方国家或西方国家已经从实行很多年的国家，他们都是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人权问题，这个没有所谓的伦理的问题，也没有所谓道德的问题，而且双方是你有都有意愿。那孩子的这个来源血缘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反对的声音哈，说是这个侵犯了孩子的这个人权，认为这样的做法只把子女等同于父母的财产，您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评价呢？ 是，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有实证，因为我们本身是念医学的人，这个医学实证这三四十年来大概欧美国家 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研究报告哈。其实我们比起在这个社会上刚刚您提到的收养问题，就是对于不孕夫妻也许他们的一些选择就是终身无后，或是收养所谓没有血的孩子，或是 想办法尝试有自己的小孩子，那么他们做过很多研究报告，事实上在很多的这个纠纷率法律的纠纷率，这个收养的孩子是大概占 15% 左右，那所谓透过代理孕母来生育的孩子大概是有3%，这个在医学文上这几十年大概都有充分的那个 来表达这件事情。所以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报告实在有太丰富了哈，就是孩子们透过代理孕母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成长过程，甚至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孩子的气质他的幸福度的等等的这个观察，就发现完全都不输给甚至优于所谓的正常的家庭哈，也甚至不是捐精捐卵就是正常的家庭。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当我们用很多意识形态去思考说可能会这样可能会那样，事实上我们是从研究报告人家执行很多年的社会所提出来的观念。那在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个比喻，因为我本身是收养的孩子，我收养是没有血缘的孩子，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很多功课要做，包括原生的家庭，因为每个人会把孩子出养到别人家里一定有不得已的因素，通常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啊，大概不会有人生孩子是专门送给别人的，那么收养的家庭他有一些功课要做，那这个孩子也本身一定有他一生的功课要做。那容许我这样比喻，就是很多人说你不要去弄代孕，那你来收养小孩，那这样的言下之意是说代孕的问题多，收养的问题少，你才是做这样的建议。可是事实如此嘛，比如说我的儿子，我收养的儿子，我的儿子精子是别人的，卵子是别人的，那么他的怀孕更是不自愿怀孕造成的啊，就是他的生母并不是说要送孩子给我，所以收养其实是不自愿捐精加不自愿捐卵加不自愿怀孕三者所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他的问题绝对比捐精加捐卵跟代孕三个问题的那个总额还多。那么我是觉得在一些社会里，尤其华人社会里，他们就比较避谈这个部分，觉得说那个好像说那十个月没有问题，那么之后就很幸福快乐。其实收养孩子是不是成功，其实要看还到孩子成年以后才能做一个论断吧。但是代理孕母就是在那个十个月，也许大家要有一些注意，一些尊重，好一些法律的或医疗上的一些协助，但是之后其实他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单纯。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在台湾这个讨论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一直也没有一个结果。那包括其实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么一个状态，您觉得在台湾的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呢？ 合法的国家现在比没有合法过多很多，欧美国家几乎都合法，像那美国当然有些是某些州合法，相当是可以。那台湾其实没有不合法，就是台湾过去没有个法是禁止，是用行政命令，卫生署用行政命令去禁止医师帮病人做，所以是在行政命令阶段。那事实上在2004年哈，那个卫生署陈建仁署长他举办了一个叫公民会议，那公民会议他们做了一些讨论，就是以这个为主题，台湾第一次举行公民会议的议题就是代理孕母。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很多国家会去解决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那个政策的问题，那达成共识说要有条件开放。那么所以迄今大概从2004年9月这个公民会议到今天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那这个当中其实本来卫生署就要开始去写那个草案，也差不多写了10年，可是您可以想见就是当中反对的人其实很特别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团体，反对的人或儿童福利团体， 他们就有很多的观念觉得某一些点不行，某一些点不行，就是用这个方式在阻挡那个立法，所以大概在整个拖了十年之久。好，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您可以看到我们现任的邱文达部长还有这国建署的署长，他们基本上是支持的，就要把这个草案再送出来。那 我想这个基于人类的社会经验已经有大概30多年，再来台湾的这个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大概持续好几年了。那过去我们政府的那个他的政策比较注重你说能生的人要多生要生，但是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一群，就是说不能生但是不怕养。因为事实上在台湾很多 不肯生小孩 不敢生小孩是因为他们怕养。那么这群夫妻或女性，他们事实上是很愿意去养孩子。那事实上鼓励他们或是成全他们，一方面在人口政策上一定会有一个看到有一个成果，那一方面其实也是成全这些夫妻或女性，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他们算是一个病人，因为他们有困难，怀孕上有困难。那尤其台湾现在晚婚嘛，晚婚的那个大概平均结婚年龄超过30岁，这个女性不孕的机会是在提升中。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和信医院的药剂师陈昭姿女士，她这个支持这个法案的理由，可以说这个感觉跟之前的台湾多元家庭修法的这个支持者很像，观念非常的怎么说呢，前卫，也受到很多这种欧美理念的影响。那陈女士相信她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在台湾也是属于比较精英的这个阶层，相信她的这样的意见应该是在这一群人当中是比较有代表性。 他觉得子宫呢应该也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应该是奶妈的一个延伸，而且说这其实也并不是说一个完全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他更相信人权的问题要大过于伦理和道德的成分。 是，但是这个陈女士是这样来想的，在台湾也可能有另外的社会团体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不同的或者说是反对的意见，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讨论。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台湾提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代孕的合法化。那我们刚才听到了支持方的主要意见，觉得生育是妇女的人权，目前的医学条件呢没有办法帮助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不孕不育的夫妻来获得下一代，而且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台湾的这个少子化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台湾的生育率如果全世界来统计的话，都可能是要排在倒数的头两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反对，或者说这里面的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可能有什么潜在的危机？我们来听到台湾主要在反对这个修法的这个力量，儿童福利联盟的白立方处长请他来谈一谈为什么现在这个做法是不可行的。 其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可能还是有代孕的这样的制度，但绝大部分的国家他还是认为就是尊重说孩子就是母亲生下来的这样子，然后他们生下来以后才会办这个收养手续。但是事实上台湾目前这个法令的规定比较会是只要一就是着床了，在代理孕母的就是子宫里着床了，他就是别人的，他就是这个委托夫妻的婚生子女。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的把孩子物化了。然后其实在台湾现在目前讨论版本因为有点复杂，我们大家概念上是比如说借子宫，但是他不只是借子宫，他可能借精子也借卵子。所以就是造成说孩子其实对未来来讲他到底要怎么样认知谁才是他的母亲，然后也有可能比如说他过去的这些东西不见得他会被告知，因为他的就是身份资料里就是显示的是婚生子女。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跟目前在领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收养制度本身是为了孩子，就是失忆的孩子而设的，也就是在每一个社会里面都会遇到一个，就是说，当他的原生家庭没有办法抚养的时候，那我们是为了要解决这些失忆孩子要有一个家庭，所以这个跟现行的收养制度是比较不一样。那但是代理育母是其实是他这些夫妻可能不希望是走收养的这个方法，领养的方法，而是他要用他们自己的精子或卵子去就是创造出他们想要的生命，所以其实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制度。 嗯，那您预计如果合法化这个代理孕母的制度，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因为我们其实不断在询问说政府单位说有这样需求的人到底有多少。那其实我们晓得不孕的夫妻相当的多，但是其实我们也接触过非常多的不孕夫妻，他们并不愿意走这条路。那一个是他的费用，就算是现在目前讲说是无偿，但是他的医疗费用跟要负担基本的一些补偿啊、营养费也是加起来其实都要上百万。那有的人说哦，到国外去的经验可能还要到200万，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很高额的，所以其实使用的人可能还是属于比较就是可能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一旦就是管理的措施很不好，或者是说我们是会担心说其实就是去剥削到这些弱势的妇女，那更影响到孩子未来。比如说因为他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实质的层面跟心理的因素，去万一造成说孩子如果不如委托夫妻想象的这么美好，那会不会造成说孩子其实是没有人就是想要他的这个处境。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在台湾可能有这个不孕的问题，或者说有生养孩子的愿望但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这样的人群还是不少，那您觉得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它是可以通过领养来完全解决吗？ 因为其实说实在台湾的那个不孕的那个生殖科技啊已经是非常发达了，所以是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有很多人他们还是会去尝试不孕的治疗。那所以其实我刚提到的说并不是所有不孕的人他都会最后就要坚持说他要领养，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人生的选择。那但是这个人生选择有没有包括要去用别人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争议的。今天比如说所有的不孕治疗是坐在自己的身上，那是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的。那当然我们可以鼓励说这个社会更开放，可以接纳收养，我觉得这是一条路。但也有就是人可能会觉得说好，那你就是可能还是可以努力尝试不孕治疗，那最后他们可能就要去想他们能就是他们能接受什么，而不是说坚持说好我不能生育，就是一定就是非得要用别人的身体来生育这样子。 有一些这个不孕的女性会强调说生育是她的人权，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我们有讨论过，就是当然生育是他们的人权，但是有没有我就刚刚提到就是这个生育权它是一个应该被保障，但是有没有涵盖到说一定要让他能生育，或者是可以使用别人的身体来生育，嘿，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人权里当然包含生育权，嘿，那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说，当今天如果这个制度设计也不够完全，那是谁可以用别人身体来生育？就像刚提的，可能会是经济比较强势的人可以去就是用别人的身体。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像我们长期在服务的，因为我觉得出来发声的一些人，可能他们的社经地位，他们的想法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哈，然后或者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不会被压迫跟影响的。但是其实我们服务的很多的族群里面，其实他们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是碍于比如说甚至是配偶希望他去做这个工作，或者长辈希望他去做这个工作，他就要出来做代理孕母。那我们不能忽略这是另外一个，只是他是弱势族群，他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大家其实比较看到的是不孕夫妻其实他们的渴求，他 而且大家也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哎，那其他这些人是到底有谁要为他们发声？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儿童福利联盟的白立方处长哈，谈主要的反对理由，可以说他也承认这个生育是妇女的这个基本人权，但是你的人权不能够建立在侵害他人的或者说潜在威胁他人利益的这个情况下。他就提到说，这些代孕者的利益是不是被充分的考量，因为很多情况下这些代孕者可能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出于一些经济的动机或者说作为有其他方面的压力被迫出来，如果他来做这个代孕的事情的话，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妇女的这个生育不管医学技术怎么发达都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且说实话对于女人来说也是有一定负担的， 是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她可能还担心的是一个管理和目前的制度设计完不完善的问题，如果说会在管理上有一些漏洞，孩子生出来之后如果是大家觉得不太满意不想要或者不想， 我可以想到的万一孩子有畸形或者先天的缺陷，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危险出了什么事故怎么办？ 而且目前来说呢，我们看到尽管说代孕哈不是没有听说过，可是看到的都是一些所谓的富人和精英的阶层，就是有条件的 代孕是一个非常贵的事情。 所以说生育如果是人权的话，那是不是仅仅是代孕如果是人权的话，那是不是仅仅是富人的人权 特权 了，会不会造成一种阶级的差？ 而且这个儿童福利联盟这个保障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啊，他提出一个观点，你说现在如果我只是可以借别人的身体子宫来生一个孩子的话，孩子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财产的一个属性哈，这个就是一个叫物化儿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孩子跟他代孕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会潜在的成为一个矛盾，或者说成为伦理问题上的一个纠结。那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来说明白？我们接下来访问到在香港哈，同时也是一位哲学的博士，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在伦理上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听到了在台湾哈，这个推动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哎，乍一听啊好像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啊，这个到底怎么来理解？我觉得首先很容易想到的，这个一个孩子他变成有两个父母，如果有代孕的话，变成有一个所谓生物学上意义的父母以及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父母，到底谁才算是他真正的 亲生父母 啊？我们来首先请教一下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刘贵标教授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从哲学上的这个理解。您怎么样来看这个代孕母亲的伦理问题？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在香港目前还不是一个合法的状态？ 你讲代孕嗰个问题咧，就我觉得系即系喺道德方面咧，应该就唔构成问题嘅吓。咁咧就点解？因为咧，即系我哋人系有生育嘅权利嘅吓。咁只要嗰个权利咧系冇违反到任何道德原则，同埋亦都冇帶嚟社會上嘅傷害咧，即其實應該即我哋可以容許嘅嚇。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即認為代孕係冇即冇問題嚇，或者甚至係法理上可以即容許嘅嚇個主要諗法嚇。 嗯，那麼為什麼香港現在是不合法的一個狀態呢？ 嚇，嗱有時咧即一個法律咧即係承唔承認或者立定唔定立咧係有個過程嘅。咁因為即係有啲問題咧，即係係以往我哋冇思考，咁所以咧就可能即係係憑直覺或者憑一啲嘅情緒、主觀嘅感受咧，就即係唔容許咁樣。譬如好多以往我哋道德上嘅問題都係咁樣，譬如話以往對於女性嘅歧視，或者甚至再早啲係有奴隸問題嚇，或者就即係再遲一啲就有黑人嗰個被剝削權利嘅問題。咁嗰啲都係因為我哋未好認識呢啲問題咧，所以我哋就即係係剝奪咗佢哋嘅權利咁樣。咁但係後來我哋多咗討論之後，特別係嗰啲被剝削嘅人，即係佢受到痛苦，佢反映翻出嚟嘅時候咧， 咁我哋就會覺得啊，即係其實我哋佢都有權利咁做嘅。所以代孕應該都係類似嘅問題，即係話我哋人應該有生育嘅權利。不過以往咧，我哋係忽略咗咁樣。咁啊，因為即係多咗人討論，因為而家有即係科技嗰個問題，可以幫助人哋人工受孕，或者甚至即係道德上覺得，譬如揾個代孕母親咧，都即係唔係問題。咁所以先至係慢慢即係成為一個法例上嘅討論。甚至即係喺外國已經係有法例可以保障呢方面嘅權利咁樣啊。 嗯，那您怎麼來看這個代孕的母親跟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委託她來代孕的這對夫妻，這三者之間跟孩子的關係，這個孩子到底應該是誰為她的真正的父母？ 係嗱，咁樣嘅，通常咧就話即係母子嘅關係咧，其實係分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即係生物學嘅意義，就係、是、啊嗰、那個咧係啊生佢出嚟嗰、那個。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一個社會嘅意義，就係話啊唔單止生育嘅問題，仲有譬如教養嗰啲問題咁樣。咁喺現代社會咧，通常生育嗰部分咧，我哋覺得嗰個道德問題就唔大嘅，因為生育係即係中性嘅，可以係譬如你今日我哋用試管嬰兒都唔覺得問題，因為係幫助協助我哋生育咁解嘅啊。咁所以咧，即、就、係、是、我哋會覺得咧，即、就、係、是、最重要咧，反而係一個社會義嗰、那個啊，即係唔係話邊個生出嚟嗰個有一個道德，因為有啲父母咧可能生育咗下一代之後咧。即係佢唔盡自己父母責任，咁佢都可以係唔道德嘅啊。相反咧，就算唔係我生育嘅，譬如話我係即係一啲領養嘅，今天有領養父母啦，咁但係我盡翻我自己做父母嘅責任，咁對翻個仔女，咁嗰個咧即係都即係係咁啊。所以最重要就係嗰個社會意義嗰、那個啊，即係反而唔係生物學意義嗰、那個啊。咁所以你話親子關係咧，最重要就係即係做父母嘅係咪對待個仔女好，就唔係佢。凭自然的方法出来，就是人工方法出来，或者是自然和人工一半一半，譬如用代母的方式，就是这些方式就中性的，但是反而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的亲子关系，就算是自然生产的，就算我们处理得不好，这个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处理得好，就算 是人工半人工，仍然可以是道德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刘教授哈用广东话这个介绍的三个主要的观点，主要呢来说就是第一，他认为啊在今天的这个伦理当中，他不觉得代孕有任何的问题。那在香港之所以还没有合法，他看来是一个 时机没到， 时机没有到，还 没 有到那个时候，还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另外呢，关于这个谁才是父母的这个问题，他认为，你看今天其实法律上也可以把这个监护权判决给生物学父母之外的人，所以说他觉得这个社会意义上的父母才应该是通常认定的这个父母。所以说代孕的这个如果说合法的话，它不一定会造成太大的这个伦理。 是，就是说在他看来，生物学的意义不是最重要的。 是， 你 可能真的只是借人家的这个 道德不道德，真的是不是看谁生的，反而你会看到非常多，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很多例子，就是对孩子好不好， 是 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判断一段亲子关系到底是处理的好还是不好，主要是看这个孩子养育的怎么样，最后的一个结果。不过说到这个哈，倒是非常容易想起来，在2011年的时候，香港有一个争议还挺大的例子，也是李兆基，所谓香港第二大富豪，也是著名的地产商恒基兆业的创办人。那他的长子应该是叫李家杰，就是为了圆父亲的心愿，他没有结婚，是香港非常著名的钻石王老五，当时的年纪是47岁，就特地呢在美国找人代孕，结果呢这个一代孕一下子就生了三胞胎，三名的男婴。 这个我觉得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代孕好，通常大家说出这个多胞胎的几率非常多，我研究了一下，说这个技术上啊，在代孕的时候，他也医生也不能够保证我每一个胚胎他都最后一定能够成功，所以说我会通常植入好几个胚胎，这个好像根据这个代孕的这个代孕者的年龄的实际情况不同啊，有这个两到三个、四个，甚至说不等的。那也有一种几率比较低的情况，就是所有的胚胎都成功了，那这个时候生出来的就是多胞胎， 所以他属于是运气非常好的， 对， 三胞胎都成功，而且据说他是指定要男婴，因为你想 是吧？地产商这么多的家产， 他本来这个动机也就是为了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东西， 也会考虑到将来继承遗产的事儿。不过当时他代孕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就非常多的八卦。首先就说母亲是谁，后来就发现他专门去北京找的是一个内地妈妈。他说这个母亲呢，高干子弟，这个学历也是非常的优秀，说资历聪颖，体格强健，跟李佳杰呢是天作之合。 但是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也实际上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借了卵子一用。 没错，后来就问到底是谁嘛，所以李佳杰也是不堪其扰，说请传媒朋友高抬贵手，给我们家一些私人的空间。所以对于孩子的更多细节，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看得出来，他的父亲李兆基非常开心。 一下子来了三个男孩。 没错， 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哈，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台湾这个反对意见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成为了富人的特权， 对， 你看香港其实这个是非法的， 嗯， 他到美国去生，其实他利用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能力逃脱了这个法律的监管。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哈，其实我想这个也许李家有多本护照，但其中一本应该是香港的护照。他如果是作为香港居民的话，这样的做法是违反香港法律的。法律部门为什么没有追究他？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公众心里面有打嘀咕的一点。 香港其实他们在2000年底的时候就通过了一个叫做《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它这个条例也就是不鼓励市民去寻找代孕妈妈，如果要找呢，也必须是经过委托夫妇和代孕者三方的共同的同意，并且是要经过至少2个医生的辅导，当然其中更加不可能涉及商业利益，否则就都有可能负上法律责任。一旦是定罪的话，我看到法律这里规定说最高罚款是10万港元和监禁2年。其实10万港元，你想 对于李兆基来说 根本是九牛一毛，这个代价也太小了。 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监管的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全世界来说哈，这个可以说是合法的国家和地区比非法的国家和地区要多，所以说对于很多这种代孕需求的人来说，就近的泰国我看这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到这种代孕的服务哈。你如果愿意付出在台湾的话新台币200万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在40万元人民币的话，你就可以在泰国享受比较高级的这个代孕的服务。这个包括了所有中介费啊，包括给这个代孕者的这个营养费啊，就是保证你这个整套流程全部下来。当然了，这里面他其实是规避了法律的风险，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最后他落的是哪儿的这个户籍。那包括李兆基这样的情况，其实呢他还涉及到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别鉴定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提到他只要男孩，那这里就没有更多的披露说他在这个胚胎比如说在这个妊娠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性别鉴定的过程，他如果万一有女孩的话他会不会采取有一些措施，比如说采取人工流产的这个措施。这样其实我觉得凸显了这一个过程它的一个负面意义，其实你看有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问题，法律上其实它钻了法律的空子，又成为了富人的特权。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负面的示范。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呢，它的争议呢一定是有来源的，包括曾经的立法会议员，现在呢应该是环保局的副局长陆公会。原来他也是不孕不育的患者，后来呢他听说在美国加州原来在代孕的服务和法律上面是最为完善和最先进的，于是呢他就跟他一个外籍男友也是跑到美国加州决定去圆梦，后来果真也是让他这个梦得也是圆满的完成。最后呢现在啊据说他的小孩已经是5岁了，也是非常的健康。当时呢他就说是考虑到法律和这个手续方面的，就是特别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他说在代孕的时候后呢就是签订了非常完善的合约，领取了法律文件，当时想的就是说以后呢一定要避免出现争拗。但是所幸到现在为止关于陆公会代孕的仪式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新闻， 这个 说明也是风平浪静。 在加州我看到他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只要你契约约定，你就可以决定到谁到底是父母，这个孩子的父母。我不知道难道有人会在做代孕之后把这个孩子又划归给代孕者的吗？ 所以这真的是看代孕者的职业素养，我觉得。 哎，这我觉得很有点奇怪哈， 嗯， 但是而且代孕者可以请求报酬， 嗯， 这个报酬呢说，我看到的这份资料说约是2万至3万美元， 嗯， 那在是要在代孕2年之后才可以获得，同时这当中呢有一定的衍生的费用，比如说心理咨询啊、律师费用啊，还有给这个孕母，我相信比如说营养费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补助啊，所以全程呢，如果你在加州，美国的加州做这件事情的话，大约要8到10万美元， 嗯， 就折合人民币大概要在50万到60万之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是，刚才台湾的嘉宾也说到，如果是台湾的夫妻选择去美国进行这个代孕的话，算下来台币呢，新台币应该是100到200万。 对， 所以真的不是每一个人说生育权要求平等的话，你就可以平等的享受得了。 这有点像计划生育的这个角色，你真的是你可能像张艺谋这样 交 得 起 罚 款， 那你就交吧，你这变成有钱的人，你就可以多生哈。所以这样的议题，因为在香港跟台湾，它没有计划生育，所以说，算不上一个公平的一个话题。但是如果说放在内地，哈，如果这个话题放到内地的话，它就肯定会牵扯到一个公平的话题。咱们待会儿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相信这一桩新闻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哈，是之前在广州有一位富商呢是久婚不孕，最后呢却突然间宣布啊生出了8胞胎。好，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大家非常的好奇，赶紧去研究一下。后来发现啊，这个8胞胎不是说这个妈妈这个神奇，而是她的妈妈数量很多，她一共找了两位代孕的母亲，加上本身的这个夫人， 嗯， 三位妈妈，采取了2+3+3的队形。 天哪！ 三个子宫。结果呢，生出了 全部在中国吗？还是在美国？ 哎，这个他就没有披露了哈。但是呢，最后在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生下了4男4女的8胞胎。 嗯， 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代孕的技术上啊，它会植入多个胚胎。就保证呢，我至少有一个胚胎最后能够成功，但是没有考虑到，如果这个胚胎都成功了， 嗯， 哇，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广州的这位商人，他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例子，他植下去的所有胚胎都成功了，最后生出了8个。那这8个，我想在中国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违反了法律？那大家去查这个法律啊，其实卫生部在2001年公布了在中国大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明确禁止实施代孕技术，也就是说代孕是不合法的，医疗机构医生不能够实施代孕的技术，否则呢，这个医�疗机构和医生就要警告3万以下的罚款、行政处分，甚至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虽然说到最后这桩事情也不了了之了，据说是要追究，但最后也没有公布这个追究的结果。但是我心里想哈，这个多半是在境外， 嗯， 这个做的这个代孕的技术。 对，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在美国完成这个代孕的话，中国的法律也规管不了。就包括李佳杰的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即使你有可能是触犯香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条例，但是说呢，你生在美国，香港的法律他现在也管不到。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政府他在法政和现实面前，他也会显得角色很奇怪、很尴尬。 对啊， 就是我有执法，我想执法，但是执不成， 而且这个执法难度非常高。 没错， 嗯， 但是哈，真的是从法律上来说，如果说商人他是考虑到将来有继承权的问题，即使 继承是一个问题， 继承这个财产的问题，即使像刚才李佳杰的那个例子哈，说，你以后认儿子，就是与儿子相认之后，并且要争取他拥有的财产，在法律上有律师就说他绝对也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就是如果说李佳杰 不光是他儿子讨论 跟李嘉诚的几个孩子，就是徐子淇的那几个孩子， 但这个李嘉诚不是另外一个李嘉诚 啊，就李兆基的二儿子。 李兆基有一个大儿子叫李嘉诚，这个家是家庭的家啊， 李嘉诚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二儿子， 二儿子。 对， 对，李嘉诚是二儿子， 嗯， 跟咱们说的另外一位这个嘉庆的家李嘉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是另外一位哈。嗯。 所以呢，这个财产方面呢，有律师就给专业意见说，嗯，这应该是现在的法律上你还会造成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规定，所以会造成伦理上的问题。 真是， 真的是要争起来的话，也还不见得谁赢谁输。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潜在的问题，还不是这几个代孕产生的这个孩子他们的母亲， 嗯， 他们的母亲如果说法律上可以认定他们是这个孩子的父母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参与到日后对于财产继承权的争夺当中来？他们也会有一份。 是哦，就是代孕的妈妈。 对啊，你比如说广州的这位富商，他加上自己的这个妻子，一共有三个孩子的这个妈。那另外两位代孕的母亲，万一在以后这个对于财产的争夺当中，他宣称我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母亲啊。 所以这中间就是要看你到底法律文件有没有缺的完善， 所以 你是不是仅仅是承担这个代孕的角色。 你可以看得出来，不仅仅是法律上本身有触犯法律的风险，对于可能代孕者你委托方本人啊，也有一定的这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特别是我觉得跟代孕者，因为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有的代孕的妈妈不排除有生完孩子之后反悔的可能。他万一以后要求把这个孩子要回来的话，这是一个怎么办？ 所以中间你会牵涉到哈，就是不仅仅是伦理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会就生意要是没有做好的话，会给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带来更多的麻烦。你就想起来之前一个争议大的新闻，是深圳的妇人说请这个成年的奶妈嘛，就是成人的哺乳， 嗯， 也是相类似的，你会感觉。这又是有伤风化吧，但是他又是有钱， 嗯， 你又觉得法律上似乎是有些漏洞和这个灰色地带，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么好，但是关键就在于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利益的空白之处。 哎，你看很多的法律都明令禁止这不可以涉及商业的这个交易，嗯，但是你不能够否认的是，那如果说没有商业的利益的话，代孕者有什么样的动机来帮别人代孕呢？这一定是有这个经济动机才会。 我看到有些记者就报道说，其实大陆呢早就已经发现有不少的黑的代母公司，就暗中提供所谓一条龙的产子服务。 嗯， 其中呢有一个叫做香火代孕网，这个呢就挺具规模的。这个公司的网页上，它就明码实价公布出各种的费用，其中试管包生男婴的代孕的套餐价是60万元，这是两年前的新闻看到的，对，60万人民币。如果三次代孕全部失败，他就承诺说我会给你退款80%，最便宜的呢也得20万，你就不能选择生男生女呢？ 啊， 这个就是这个谁来决定？ 听天由命了， 听天由命哈。结果还真的有记者，他就扮成这个顾客，啊，去到这家代母公司去查，结果这个记者一坐下来，就有一些代理就立刻非常热情的说，给你推荐这个套餐那个套餐，就吹嘘说要产男或者产女，你要双胞胎、三胞胎或者龙凤胎，我们全部做得到。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比那种卖什么多子药要更加靠谱一点，因为它这个是如果代孕的话，它中间更可控制。 嗯，而且呢，它除了说负责给你生孩子，也包管孩子的身份问题，包括你是不是要去到香港生啊？孩子生下来之后，立刻给你拿到香港身份证啊？ 哎， 这些都是 一条龙服务的。这个倒是可以有哈啊，但是香港这个违法，所以可能到美国的机会大一点 啊。他现在还给出一个资料，就是一些统计的资料，说一般的香港人呢都会安排代孕者呢去到香港产子， 嗯， 但是内地的顾客呢，则就是一半选择到香港生，而另一半呢在内地的待产。就员工这样介绍，他说像到香港产子的好处非常多，因为你全程呢只要花6-7万的住院费。虽然哈出生证明的母亲这个栏目上还是写的 代 母的名字，但是父亲一栏可以随便写 啊。对，哎，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差别，这个内地出生的时候，这个生孩子之前要有准生证 哈， 准生证的话你要有结婚证才有准生证。那其实你很多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关系在你生孩子的那一刻已经被固定下来了，但在香港的话，其实 就不存在一个户口的问题，所以说单亲妈妈啊、或者说单身的妈妈也可以生孩子，但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登记这个男方的这个姓名，他就稍微要灵活一点。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他是母亲的名字还是写代母的名字的话，那将来会不会出现到底认谁是亲生母亲的问题？ 是啊。 结果呢，这些代孕公司就说这个不怕，因为我们之前呢还会签一份协议，就是说呢代母呢会放弃与婴孩的关系， 嗯， 而且加上呢你可以验这个 DNA 嘛，就证明谁才是你的真正的父母，所以这个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听起来好像他给你设计的非常全面哈，也很严谨，但是关键在于他到底有没有违反法律。 你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法律上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哈，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大前提是一个违法的前提，你里面在规定了各种小的细节，比如说刚才说的你不成功的话退款，那我真的不退款的话，你打到法庭上，你这本来是进行了一桩非法的这个交易， 是， 那你还能够按照底下的这个退款的这个承诺来进行吗？那包括这样的这个代母说放弃自己母亲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契约，它究竟会不会得到一个承认啊？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欧洲哈，大部分欧洲国家有这个立法禁止代孕的，这个法国呢就是颁布过禁止代孕母亲的条例，并且通过叫做生命伦理的法律全面禁止代孕组织和策划代孕的协会和医生，不然的话就要3年监禁或者说罚款4.5万元欧元。那还有呢，这个如果说有不孕不育的夫妇到那些允许代孕的国家找到代孕的母亲了，并且呢生到一个有自己血缘的孩子，但是他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获得法国国籍，哎，这个还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的哈。那在澳大利亚呢，这个稍微就有一点不同了。代孕的母亲在法律上被视为母亲孩子的合法母亲，任何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他人的代孕合同这是无效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你要去选择代孕的话，你还得非常仔细的研究这个代孕所在地这个国家的法律。 没错，所以各个国家的法律呢它也不尽相同，如果真的是有条件的富人想的话，这也不一定说是这个一劳永逸的过程，你可能之后呢还会碰到非常多的法律方面，之后这个家庭生活方面，他都有可能遇到很多的麻烦。 但是我另外也在想哈，这个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里面不一定是最优先的选择。但是对于可能真的是想要孩子，但是又真的没有办法生的这个夫妻来说，这真的会是还是有很强的动力来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访问的这个陈昭姿女士，她就是说她一直努力不断的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十几年，她本身她丈夫也是这个医生， 是 两个人都是从事医疗行业的，我相信他们能够用到的办法，要真的能够自己生的话，她能够想到的都应该想到，但最后真的生不出来。 对， 生不出来的话，她说领养的问题，领养并不比代孕要面对的麻烦要多，因为领养的话你还要还有孩子的有一个辅导的问题，你要解释说你这个原生的父母为什么不要你了，那你还有其实领养也可能产生法律问题，所以说今天呢出现代孕这么大的商机的这个情况，恐怕也是很多人在权衡利弊之下哈做出的另外一份。 而且我们想的可能稍微深一点点哈，其实你说到底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它跟商业利益的驱动，包括跟古老的伦理道德所谓约定俗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你是时时刻刻会遇到非常多的碰撞和问题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再见。 再会。